攻读出谷记第二十二章。窃贼若在挖窟窿时被人逮住打死，打的人没有流血的罪，若太阳你出来，打的人就有流血的罪，窃贼必须偿还。他若一无所有，应卖身还他所偷之物。所偷之物无论是牛或驴或羊，若在他手中被寻获时还活着，应加倍偿还。假使有人在田地和葡萄园放牲口，让牲口到别人的田地去吃，应拿自己田地或园中最好的出产赔偿。假使放火烧荆棘，而烧了别人的麦穗或庄稼或田地，点火的人应赔偿。假使有人将银钱或物品交人保存，而银钱或物品从这人家中被偷去，若贼人被寻获，应加倍赔偿。若寻不到贼人，家主应到天主前作证，自己没有伸手拿原主之物。关于任何征讼案件，不拘是对牛、驴、羊、衣服或任何遗失之物，若一个说这是我的，两人的案件应呈到天主前。天主宣布谁有罪，谁就应加倍赔偿。假使有人将驴、牛、羊或任何牲口托人看守，若有死亡或断了腿或被抢走而又没有人看见，应在上主前起誓定断两人的案件，证明看守者没有动手害原主之物。原主若接受起的誓，看守者就不必赔偿。若是由他手中偷去，他应赔偿原主；若被野兽撕裂了，他应带回做证明，为撕裂之物就不必赔偿。假使有人借用人的牲口，牲口若断了腿或死亡，而原主不在场，就应赔偿；若原主在场，就不必赔偿。若是雇来的，已有雇金做赔偿。假使有人引诱没有订婚的处女而与她同睡，应出聘礼聘她为妻。若她的父亲坚决不肯将女儿嫁给她，她应付出和给处女做聘礼一样多的银钱。女巫，你不应让她活着，把你走兽交合的应受死刑。在唯一上主以外有祭献外神的，应被毁灭。对外侨不要苛待和压迫，因为你们在埃及也曾侨居过。对任何寡妇和孤儿不可苛待，若是苛待了一个，他若向我呼求，我必听他的呼求，必要发怒，用刀杀死你们。这样，你们的妻子也要成为寡妇，你们的儿子也要成为孤儿。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一个百姓，借你中间的一个穷人，你对他不可向放债的人向他取利。若是你拿了人的外场做抵押，日落以前应归还他，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铺盖，是他盖身的外场。如果没有他，他怎样睡觉呢？他若向我呼号，我必俯听，因为我是仁慈的。不可咒骂天主，不可诅咒你百姓的首长。不可迟延献你丰收的五谷和初榨的油，你子孙中的长子都应献给我。对于你牛羊的守生也应这样行。 七天同他母亲在一起，第八天应把他献给我。你们为我应做圣善的人，田间被野兽撕裂的肉不可以吃，应扔给狗吃。